第48集，圣光驱散黑暗。图拉扬带领卡德加他们冲过山谷，其他联盟士兵跟在他们身后，只有几个人留下来守卫营地。当他们绕过火山奔跑过去的时候，图拉扬第一次看到了黑暗神殿。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，他说不定已经勒住马朝别的方向落荒而逃了。这座建筑非常庞大，甚至比从谷底拔地而起的火山还要高。它由巨石构成，这些巨石也许曾经很光亮，但现在却被灰烬和其他吞噬了光线的脏东西所覆盖。它吸收着所有投向它的光线，仿佛是一道有了实体的阴影，蹲坐在那里，丑陋而危险，嘲弄着那支扑向他的军队。图拉扬能看出他的每一处表面都有大量的雕刻，但他还是不能辨认出细节。中央部分的顶部有一个凸起，这让他想起一只抓向天空的手。就在图拉扬打算仔细观察的时候，他们脚下的土地开始摇晃，他的马绊了一个趔趄，几乎把他摔了下来。绿色的、响亮的、不祥的闪电伴随着黑暗，噼里啪啦地撕裂了天空。他的战马因为恐惧而嘶鸣，连连后退。他心中讶异万分，尽力安抚着战马。 怎么回事，卡德加？ 天空没什么问题，我担心的是…… 不，看，那里，黑暗神殿那里！ 我猜对了，耐药族已经开始施法了。 我们还能阻止他吗？ 我能，如果我能及时赶到那里的话。 交给我吧，为了圣光！ 图拉扬高高举起他的锤子，凝聚信念，把它灌注到这把神佑的武器中。锤子的表面开始发光，那光晕渐渐变得越来越大，扩散开来，愈发明亮，映衬的旁边的火山暗淡无比。在黑暗神殿前战斗的兽人和死亡骑士都转过脸去，他们在那亮光中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光芒并没有让联盟士兵的眼睛受到伤害。当图拉扬高举战锤疾驰而过时，士兵们欢呼起来，他的战锤在神庙的守军中烧出了一条路，直到有一个人走过来拦住了他。 你这微妙的光吓不到我。 塔龙血魔握着一柄镶有珠宝的权杖大喊道，任何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死亡骑士在说话。血魔褪去自己的兜帽，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可怕的腐烂的脸和闪着光的红眼睛。那张脸因为疼痛而扭曲，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，仿佛生出了自己的意志，想要逃跑似的。血魔举起他手里那奇怪的武器，他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，这些变幻莫测的光芒冲击着图拉扬的圣光，试图压倒他。 圣光是你所无法理解的怪物，如果你不害怕，那就拥抱他吧。 图拉扬用锤子指着血魔，向对方射出了一束光。那道光冲向血魔，但死亡骑士轻挥权杖，驱散了图拉扬的进攻，把那耀眼的白色变换成彩色的光芒扩散开来。现在轮到死亡骑士发动攻击了，他把权杖对准了图拉扬，一个阴影从权杖的顶端冒了出来，阴影吞没了联盟指挥官。图拉扬觉得黑暗在收紧，他的圣光和他的四肢都被紧紧地罩在其中，几乎让他窒息。图拉扬奋力地挣扎着，扭动着，想要挣脱出来。空气从他的身体下方流过，他重重地撞在地上翻滚起来。显然这次进攻把他从马上摔了下来，那黑暗仍然笼罩着他，把他压在地上。图拉扬大口喘着气，但他的肺却无法扩张，他倒下了，他甚至无法让自己留在马背上。他是联盟的将军，如果他死了，那么联盟的军队也会被毁灭，洛萨也会为他而感到羞愧。图拉扬在地上抽搐，想要呼吸，但是黑暗的卷须缠绕着他的胸膛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 他们就像蛇一样盘绕在他的周围，将他的手臂紧紧地箍在身体两侧。他们钻进他的嘴里，他的鼻孔，他的眼睛。突然，他的眼睛燃烧了起来，泪水从紧闭的眼皮下流了出来，却使着火焰燃得更旺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就会死，联盟就会失败，其他世界的无辜者将被兽人巨大的绿色浪潮席卷。那些选择相信他的人，所有这些死亡都与他有关。圣光呢？圣光去哪儿了？现在他很重要。图拉扬想到挚爱的奥雷利亚，他也会因为自己死去，回到他的家人身边，在精灵信仰中的死者居所诅咒自己。他会冷漠地看着自己。 图拉扬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你只是一个玩具，一个没我活得长的玩具，一个会被我抛弃的玩具。 除此之外，还有卡德加、库德兰、达纳斯，他们都会嘲笑自己的懦弱无能。黑暗的卷须收紧，图拉扬睁开眼睛，目光茫然。 对不起，洛萨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不是你，我带领他们走向了死亡。 图拉扬眨了眨眼睛，他突然醒悟，他一直认为领导联盟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像洛萨那样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他不是艾泽拉斯的雄狮安杜因洛萨，没有人可以称为第二个洛萨。洛萨选择他的原因，仅仅因为他是图拉扬，圣光与他同在。当他全心全意祈祷的时候，圣光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，所以他也不会让洛萨失望。现在图拉扬需要做的，就是用一颗纯洁的心去祈求圣光。图拉扬浅浅地吸了一口气，在黑暗卷须的束缚下开始祈祷。他睁开了眼睛，双眼闪耀着纯洁的白色光辉。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。他俯视着黑暗的卷须，它们融化了，退却了，就像阴影总是一定会在光明面前退却一样。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他爬起身来，抓起他的锤子，向残余的阴影挥舞。虽然这次袭击只持续了几秒钟，但是图拉扬感觉像是永恒。血魔趁着图拉扬注意力分散，潜入到了离他更近的地方。当图拉扬能够重新看到东西和自由行动的时候，他意识到死亡骑士就在一米开外。图拉扬向前迈了一步，血魔的红眼睛睁大了。显然死亡骑士并未料到图拉扬能够如此快地摆脱魔法，以至于毫无防备，被图拉扬的锤子重重地击中了胸口。图拉扬确信自己听到了骨头在磨损的盔甲下折断的声音。死亡骑士跌跌撞撞地退了回去，却并没有倒下。 你赢不了的，我已经死了，你还能把我怎样呢？ 血魔的权杖向前猛戳，打在图拉扬的胸腹之间，让图拉扬痛得弯下了腰。血魔的手扫过图拉扬的头盔后侧，图拉扬立刻感到脑袋一阵剧痛，仿佛头盔被一只老虎钳给夹住了，把头盔紧紧地压在他的太阳穴和颅骨上。他的眼前直冒金星，感到周围的世界在疯狂地倾斜。绝望之中，他又抡起了锤子，双手划过一个巨大的弧线。他感到沉重的锤头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只听见一阵咯咯的响声和一阵喘息声，然后疼痛消失了。图拉扬眨了眨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想让自己清醒一下。他抬头瞥了一眼，刚好看到血魔摇摇晃晃地走了一步，一只臂膀无力地垂着。死亡骑士失去了平衡，图拉扬趁机高举战锤，踉踉跄跄地向他的敌人冲去。他再次把信念灌注进去，他的四肢和武器上光芒四射，太耀眼了，让人无法直视。血魔大声喊叫起来，举起双手护住自己的眼睛不受光芒的影响。这些光照在他的身上，已经让他的皮肉开始冒烟， 被灼烧的蜷缩起来。 以圣光之名， 图拉扬大声喊道，饱含着对圣光的赞美、祈祷和承诺，明亮的光芒扩散开来，无比耀眼。当他把锤子砸下来时，光芒穿透了那具复活的身体，在血魔的身上划出一道弧线，血魔倒了下去，变成了一堆又湿又臭的碎肉。一声可怕的哀嚎刺穿了图拉扬的耳朵，他踉跄后退，惊恐的难以置信地盯着那个不规则的发出尖叫声的东西。那是塔龙血魔的灵魂，他正从身体的残骸中钻了出来。图拉扬举起发光的战锤，再一次挥舞起来，但他迟了几分之一秒，血魔的灵魂痛苦而沮丧地尖叫着消失了，逃进了绿色和黑色的天空。 图拉扬，来吧！ 奥雷利亚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图拉扬默然一惊，看到他，图拉扬的心为之一荡。他迅速跳上马背，向奥雷利亚奔去。卡德加骑马跑在前面，他们紧随其后。塔龙血魔是黑暗神殿的最后一道屏障。现在，图拉扬他们进入了黑暗神殿里面，面对着那通向山顶的长长的楼梯，还有那在高处闪烁的微弱的光。奥雷利亚、卡德加、达纳斯还有库德兰，他们不会死在这里的，因为圣光与他们同在。图拉扬驱散了试图控制他的最后一丝阴影，抓住战锤，策马扬鞭，奔向他的命运。